一张快乐的笑脸，一个熟睡的夜晚，拥有他们曾是那么简单。一杯温暖的咖啡，一份柔情的宝贝，就在昨天还是平淡滋味。今天有人告诉我，生命剩下的颜色将被黑夜一步步吞没。突然间不知该如何抗拒我一直的失落，除了勇敢面对，我已好的朋友。